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我们又开始今天的二千靓歌再重聚了。咦，今天国庆，刚刚也过了个中秋节，我们照常任何日子，尤其是一些美好的日子，好的日子我们都会在现场继续直播，不会偷懒的。相信你都有可能，虽然是放假，但今天玩得很开心了，可能在一些户外的地方听都可以，一路呢就真的头先就可能是准备话去睇烟花啊，又或者呢是赏月啊、追月啊等等都冇问题。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除咗我 Albert Au 欧瑞强啦，当然仲有两位好拍档都翻咗嚟。阿坚哥 ，Hello，Keeper， 同埋阿泳师入边士， 追追月快乐， 追追月快乐啊，系啊，两日啊，食咗几多月饼先？ 我食咗一个斑斓味嘅月饼啦。 咩嚟噶？ 即系因为我唔系好食莲蓉嘅，咁我中意即系咁，我买一个咧类似西式甜品嘅月饼咯。 系啦，而家好兴啊，因为我啲其实嗰啲我都有食嘅，嗰啲所谓冰皮嗰啲咧， 啊 系，即系其实啲以前即等于我哋嗰啲mochi 啊， 草饼咁 啊，系啦系啦，即系里面里边系我都叫做咩话，有嘅 酸米糍， 系啦，酸米糍嚟噶嘛， 我有食嘅而家都。 咁当然啦，传统嘅月饼咧，点都要食少少嘅吓，因为咧嗰啲新嗰啲咧，趁呢、這个普洱茶唔系好啱嘅，嗱唔系好啱。不过今日咧，趁呢啲月饼又好吓、啊，趁个月光咧，呢两日月光好靓吓，咁、啊、我哋而家要唱歌啦。不过今日我好想三个小时，嗱而家接招咯，大家18723888，你知发生咩事啦？18723888，如果在外国打就打852啦，852-18723888，我哋就可以接电话。接电话个内容呢，我希望啊，今日呢就唔系普通闲谈，最重要呢就系、是、要点一只歌。而呢只歌呢就系、是、每一位朋友心中好鍾意嘅，好想我哋唱嘅一只咁多，好唔好啊？即系我最喜欢的如果粤语歌啦吓，粤语金曲啦吓，咁啊自豪啦，咩歌都得嘅。不过咧就最好系即系最亲切嘅18723888。我哋而家唱只嘅，我哋今日听咗国歌啦，咁但系咧，我哋而家唱一只我哋香港的歌曲。我哋而家香港嘅广播道30号咧，香港电台亦都喺狮子山下嘅下边，特别版咧轻松啲嘅。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带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 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车共聚，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搭拼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疆光名句。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咁嘅版本嘅《獅子山下》，大家可能未試過咁樣唱法，輕鬆愉快嘅。咁啊，亦都趁住我哋呢個九點零鐘嘅夜繽紛啊，夜繽紛嘅二千嶺光再重聚，充滿咗喜樂，充滿咗氣氛嘅，一路食住嘢，一路睇住煙花，一路慶祝國慶，聽住香港電台第二台嘅二千嶺光再重聚。你好，我係 Albert Lau 歐瑞強。好啦，头先预告咗啦，又再次沉气讲一次啦，我哋嘅电话号码，即係我屋企嘅电话号码呢，係 1872-388,1872-388。今日呢，无论你喺边度，又或者你可能喺外国嘅，都可以打电话返嚟啦，当然係咪，因为难得啦，因为平时我哋都未必一定会接电话，不如今日呢，就因为假日啦，国庆啦，我哋一起庆祝一下。闲话家下常，点唱最重要。我好希望真係听多啲听众朋友，你哋心中会唔会有一首歌呢？心中有嗰隻歌系咩歌呢？经常你都想听嘅呢？其实我都有。咁当然我一隻两隻三隻一路咁数来呢，经常都会发挥唱出嘅歌曲，心中嘅歌呢，我都会摆晒喺二千名歌再重聚。我好希望唱一隻你都喜欢嘅歌。好，阿 Vinci， 系 狮子山下之后咧，到你啦噃。 咦，咁我咪要 轻松嘅， 轻松啊，仲谂住唱首激昂啲嘅添。 激昂都得嘅， 咁得噶， 激得，唔好发脾气嗰啲就得噶啦。 咁今日系国庆啊嘛，咁不如唱翻首中国人啦。 好啊。好啊，好耐冇听过呢只，可以一齐唱噃。好，中国人。 五千年大风和雨啊，唱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千里山川和月像是一首歌，不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痛，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冲，让世界知道我们 中国人。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香醇和月香是一首歌，不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雪一样的痛，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 这个歌边个原唱先？ 呢、这个是刘德华嘅。 系啦，我有听过佢唱，喺演唱会嘅，佢实唱嘅，佢着晒嗰啲 有啊，有一年 嘅白色嘅，即系中国服。 系啊，国庆有咪、有个文艺晚会嘅？ 系啊， 有一年都试过帮佢喺红馆唱和音啊，呢首歌。 系嘛？哦，就系、是、刘德华啦。 系啊。 好啦，第一个钟咧，我哋直播紧噶吓，而家系九点啊四十几分噶咯噃，究竟诶？我哋一阵间1872388边个第一个打嚟咧？咁样唔紧要，我哋而家咧就即刻可以接啦。究竟边个就即刻揭晓啦？听电话啦，吓、啊、又破天荒又听电话啦。喂，接唔通嘅，唉，啲电话线啊都要搞一搞佢啊！喂喂喂喂喂喂，我要你点唱噶噃？打通咗倾下偈之余咧，最重要系将心中想听我哋唱嘅一首歌讲出嚟俾我哋听。OK， 哦，断咗线，唔紧要，断线我哋大把歌可以唱。我觉得咧，即系喺国庆日咧，我就突然间谂起一只歌，唔系一定呢一种嘅，即系唱国语嘅中国歌，我唱翻广东话。亲情，我都将心中嘅点唱，因为呢啲歌咧，都系呢几十年来同我哋香港人一齐成长。咁啊，当年咧唔系话净系个剧嘅问题，而系呢个歌真系写得好好。十几亿人或者海外的华人全部都是我们自己人，这一份的亲情送给你。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美善，像世间晒独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于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去我满怀眷。俗世幸有这 种爱，流露人类自私，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吹遍身心，去我满怀倦。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至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阿边前，你唱嗰只啊，小声小声，满载温馨嗰只咧，嗰只叫做《真情细说》。都是跟亲情有关，都是好像自己人一家里面一起听一起唱的心声一样。 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快乐发心内。我心我心，情如醉，亲亲心中爱。每一次都满载温馨，暖入我体内。每一次都情浓似醉，快感永不变改。明白有爱有家在，承受冷暖也心海，无论探下半边天都不变改，从未有变过一日，无悔爱你一生，无悔奉上一生精彩。事都满载温馨，暖入我体内。每一次都情浓似醉，快感永不变改。明白有爱有家在，承受冷暖也心海。无论探下半边天，都不变改。想一生精彩。 九点半的新闻报道后，记住了吧，开始打来1872388，将你真情细数也好，又或者你心中喜爱的一首金曲在你的心歌手呢，打电话来啦，一阵间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运男子足球港队八强一球击败伊朗，历史性晋身准决赛。国庆烟花汇演晚上九点在维港上空举行，整个汇演历时大约23分钟，共分为八幕，发放31888枚礼花弹，呈现包括红心、少年、牡丹花、杨志京、红色五角星等的图案。大批市民在维港两岸观赏，警方已经在多处人群聚集的地方，包括尖沙咀海旁一带、西九文化区、湾仔和中区海旁等的地区，分阶段实施相应的人潮管制措施。港铁表示，因应警方在路面实施人潮管制，暂时关闭会展站 A2 出入口、尖东站 J、L4、L5、L6、N3 和 P3 出入口、尖沙咀站 A2、H 和 R 出入口。港铁呼吁乘客使用其他出入口。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特区政府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并在会展举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过去一年以来已经摆脱疫情困扰，经济逐渐向好。他将会在今个月25号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制定措施为民生、拼经济做实事。李家超又指，香港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要珍惜机会谋发展，相信只要努力不懈、团结一致，香港必定能够再创辉煌。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周末晚上签署一项为期45日的短期开支法案，暂时避免联邦政府出现停摆。国会参众两院较早时通过有关临时拨款法案，可为联邦政府运作45日提供资金，包括白宫要求的自然灾害援助，但是冻结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先在众议院通过，支持的民主党人多于共和党人，反映共和党内讧严重。法案随后提交参议院，经表决之后通过，让政府能够在现时开支水平上运作至到11月中旬。拜登形容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危机，对国民来讲是好消息，同时呼吁国会尽快批准对乌克兰的援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国庆日嘅特别嘅交通安排啦。依家咧港九各区咧都会有封路措施噶，包括喺湾仔区嘅道路至到天桥、港湾径、港湾道西行等等。而在九龙区尖沙咀部分的弥敦道、部分的漆咸道南、宝灵街、德成街以及西九文化区的柯士甸道西等等都是需要封闭的。另外，为了配合啱啱的烟花汇演，部分的渡轮航班会直至到10:30期间取消的，包括天星小轮尖沙咀来往中环以及湾仔的服务。乘客请留意渡轮公司最新的消息了。另外都提提大家一些港铁的消息了。因应警方实施的人潮管制措施，会展站 A2 出入口、尖东站 J、L4、L5、L6、N3 以及 P3 的出入口，以及尖沙咀站 A2、H 以及 R 的出入口是会暂时封闭的。乘客请遵从港铁职员的指示，使用其他出入口了。 而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在伟业街。而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一近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呢都是多车的，龙尾在鲗鱼涌公园。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大致畅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陶艺不单只具实用性，亦都俾到人一份平静嘅力量。半边图室今次会以记忆与对话为主题，艺术家透过陶艺作品表达自己内心嘅想法同埋感受。听听策展人潘辉煌嘅介绍啊！ 今次系我哋图室第一次举办嘅师生展，我哋觉得创作系一个人嘅。一个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想起以前，也都会想起现在，会有一种平静，也都是思考创作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展览有11组作品，有人和人彼此关系的探索，有情感的发泄，有儿时一种记忆，有对线条的一种追求，还有对大自然一份情感的寄托。 冇几耐之前，一条布氏鲸误闯香港水域，随后死亡。展览里面，其中一位艺术家 Albert 就有感而发，创作咗记忆中的那一片深蓝。佢同时亦都系一位医生，听听佢介绍自己嘅作品啦。 我今次展出嘅呢个系列系以鲸鱼作为灵感嘅陶瓷作品，佢哋体型好庞大，但系姿势好优美。我曾經在紀錄片裏面見到一群抹香鯨，他們垂直懸浮於一片深藍色的海洋之中睡覺，那份的寧靜是令人屏息，深感震撼。他們有極高的智慧，但是卻飽受人類的捕殺和傷害。我希望我這一系列的作品可以讓大家欣賞到鯨魚這一種這麼特別的生物，也都可以見到他們身上的傷痕，以及所流露出的一份淡淡然的哀愁。 记忆与对话，半边图室师生展，10月4日到10月9日，中环香港视觉艺术中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问那星，点解要照耀？ 海漆黑里寂寞，星光给慰藉半点。 问那海点解要拍磨，节奏有未停断。 为怕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 一生中总有寂寞，点样将痛苦隔断？海风解我心里闷，星光解困倦半点。 不足与战乱，忧伤将快乐盖掩。问世间点解有战乱，节奏也未停断，为野心心中有霸念，千秋将快乐盖掩。贪心不足惹恨事，悲哀中人为作乱，悲伤皆有贪念，知足将快乐再添。心不足惹恨事，悲哀中人为作乱，悲伤皆有贪念，知足将快乐再添。 歌名叫做《问》，多谢欧桂芬同我合唱呢一首《问》。你打通1872388咧，你问乜嘢都得嘅，因为我哋系自己人嚟噶嘛，吓、啊、问都识答咪答咯，唔识答都答1872388。最重要咧就系你问可唔可以唱你心目中嗰只歌啦，系嘛？我哋接第一个电话啦，喂 ，Hello。 Hello? 接通啦，接通啦！你好啊，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你好，你好。 系啊， 嗯， 你系 欧瑞强。 系啊，我系欧瑞强，你系咧？你系边位？ 我叫阿兴啊。 阿兴，阿兴兴我我嗰个兴系咪？ 系啦。 哇，咁啊真系，咁啊亲切啲咯啊！阿兴，你边度？喺边度打你？喂，人哋我国庆咧就真系好周围去玩噶啦噃，你喺边度喺屋企？ 我喺巴黎。 巴黎？Paris， 即是法国巴黎。 Paris， 是啊，我都未听过有人在巴黎打过电话嚟，所以我今天想试下。 多谢你啊，真的我哋都未试过在铁塔底下跟你倾偈噶。你在巴黎？ 系、啊，我都是第一次啫。 系啊，但系你听咗好耐噶啦，你听呢个节目系咪？ 听到10年8年啦。 哇，咁耐啊！点解你会去咗巴黎住嘅？ 哦，因为我的家人全部都是在法国住的。 哦，即是一早是在法国，即是移民很久了。有没有回来香港的？40年有没有回来香港的？ 有啊，我刚刚3月份才回来的嘛。 哇，那就好了，现在真的搭飞机好像快过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即是都是惯的，我想是一个惯性。以前我们小朋友的时候，哇，去法国啊，真系好大件事噶嘛，系咪啊？咁啊，我都好耐，即系我都好耐冇去过巴黎。即系我虽然去过好多次， 系啊， 好耐啦。即系上一次我谂啊谂，我谂咗几时先耐到好紧要。上次去睇， 哦， 去睇世界杯啊，系啊。 香港人好少嚟巴黎噶，系咪？ 点解咧？嗬，冇理由噶， 因为语言唔通啊嘛。 哦，系我想问你咧，我以前咧第一次去巴黎嘅时候咧。我真的有啲咁嘅感覺，咁譬如喺街咧，誒截的士啦，咁你截到咧，你一講英文咧，即係我唔識講法文啊嘛，咁佢就耍手擰頭噶咯，咁就走咗。 係啊， 真 係 啊，而家咧， 因為法國嘅個民族主義好強噶嘛。 哦，即係佢識聽都炸你唔識聽咁樣。 佢都唔想答你 係 咪 啊？係啊係啊，咁啊同埋咧就喺街都係嘅嚇。咁啊，即系真系唔系太受欢迎啦，讲英文。咁而家我 都唔系嘅。 咁我谂啊，即系不如我 而家都有变化啦。 变化啦，而家点样变化法啦？吓、 而家变化就系佢你讲英文，佢都会答你咯。 哦，因为而家多咗游客啦，系咪啊？ 系啦。 不过我都听闻咧、听闻咧，即系而家法国都多咗好多新移民，即系譬如喺世界各地啊，尤其是中东啊，可能即系东欧啊嗰啲咁样过去，系咪？ 系啦，系啦，呢啲好多，呢啲 好多啦，而家 因为战乱啊嘛。 系啊，一战乱咧就收咗好多呢啲难民啦，咁佢就喺 喺 法国可能都会去巴黎生活啦、做嘢啦，系咪？咁啊，巴黎咧老老实实咧，即系永远都就算唔系成日去，都系呢一种感觉唔会磨灭噶啦。一见到个巴黎铁塔咧，就代表咗 romantic。 浪漫啊，哇！ 浪漫啊，就是又浪又慢嗰种啊， 又浪又慢啊。咁啊，同埋咧，我哋细个入咗脑噶嘛，哇！一话即系呢啲浪漫气氛，其实你结婚咧，去嗰啲婚纱铺影相咧，梗有个巴黎铁塔景俾你拣嘅，你可拣唔拣呢个啊？可以。 我就拣凡尔赛宫。 哇，系啊，型好多喎，系咩？系系啊，真系啊，有嗰、那个我中意，而家中意我又中意咩多啲嘅喎？中意嗰个金字塔嘅博物馆多啲嘅。 哦，嗰、那个罗浮宫。 系啊 ，Louvre 嗰度咧，我以前细个就冇我哋贝聿铭嗰个设计噶嘛。是不是现在就是这几十年都多了很久了那也都好。 是啊是啊。是 我贝聿铭现在都先游了啦那也都看到这个塔呢我就记起它、啊、真的。是一个中国人之光来的就是它是我们成日在香港的。我成日都撞到它去在食肆那里它很喜欢去湾仔有一间食肆那里吃东西、 哦。 所以撞到它呢我哇偶像你可不可以跟我签个名字 咁几时我撞到你喺巴黎，我都揾你签个名啦。 我揾你签名啦，不如我唔识讲法文，你带我，你带我咧，你带我周围去玩啊嘛，你识讲法文啊嘛。喂，不如咁样， 冇所谓喎，我等你签个名之后，我带你去玩啦。 好啊，好啊。不过法文歌咧，其实我哋都好趋之若鹜，我哋都好向往嘅。不过虽然咧，即系啲法文又唔识啦，咁但系有啲歌咧，譬如《La Vie en Rose》啊嗰啲咁样咧，都会有 嘅。 佢好老嘅，即系传统嘅法国世界级嘅歌咯，咁都好嘅、嗯。 不过好少电台播法文歌嘅。 我咯，净系我间中有播嘅，真系噶，好少嘅。而家冇咗法国节目，以前我哋好耐之前有个专播法文歌嘅节目，好耐咯。不过咧，即系而家咧，就我会渗间中有啲渗啲法文歌，因为我觉得唱法文咧，即系佢我唔系话净系要崇尚法国，而系咧。用法文唱歌咧，即系好得意嘅，有啲真系有啲浪漫嘅感觉。可能即系譬如 系 用《A Man and a Woman》嗰出电影咁啦，咁啊系啊，两个对白咧就用讲完一轮法文咁样。然后我都中意法文歌嘅，因为好多法文歌都变成咗英文歌啦、哦，变成咗中文歌都大把 啦。系啦系啦，系啊系啊。 头先我讲嘅嘢，讲陈百强都有唱噶啦。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喂，不过今日你又点咩歌咧？我想知道住喺巴黎咁多年嘅兴系兴咩歌咧？喺个心里边。 我话我永远都系好怀旧啫， 最啱我，我最中意怀旧。你点啊？ 我嗰阵时最中意就系汪明荃嗰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哇，有意思啦！就算去到法国更远嘅地方，总是情呢个情字啊嘛，嗬，最重要 系啦。 你个情咧， 我兴。我每个星期日都听 的 嘛，所以 哇，多谢你，万水千山，啊、虽然咧、okay? 好似好远万水千山以外嘅，但系咧总是情啦，最重要咧就系、是嗯、你虽然咧喺万水千山嘅法国巴黎，是但系你嘅心喺香港，咁就 OK 啦。我哋唱俾你听，阿兴、 okay, 送俾法国巴黎嘅兴 ，OK， 好嘅、okay, ，多谢晒，拜 拜。 拜拜。 莫说千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好转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清。有情似水，爱共永。未怕江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雪清散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穿晴。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友情似水爱共永。未怕江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但求有山水共作证。好多谢晒远在法国巴黎嘅阿兄，因为第一次喺法国打嚟，真系好少听到喺巴黎打嚟嘅。咁希望你以后嗰几十年都听住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啦。既然听咗咁耐，多谢晒。我哋再接另外一个电话，睇下佢边度打嚟先。喂， 喂， 你好， 喂 你好啊， 系 啊，我系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黎太啊。 黎太啊，哇，系阿黎太边度嚟噶？而家喺边度嚟？ 香港、 啊。哦，香港，所以好清楚啦把声。你有冇睇烟花咩？ 一个人点样有意思睇啊？ 哦、有嘅，可以。如果唔方便出去咁逼啊，我都冇去睇啦。咁啊，喺屋企 啦。老人。 哦，你 揸住个架。 哎呀，揸住个架啊，好耐。不过你系一个人住嘅老人家，系咪啊？ 唔系，我有哈士笨嘅。 有哈士笨，你个哈士笨啊，又就唔带你出去睇烟花。不过麻烦嘅，拎住个架就嗬，嘛都间中出嚟。 跌身腰骨啊！ 哦、哎呀，几时啊？几时啊？咁惨啊！ 今年年头嗰阵时。 哦，真系要啊！我都成日都劝啲老人家嘅，真系要好小心，因为一跌咧就真系都要搞一大轮啦，吓、啊、好麻烦嘅。 而家搞极都搞唔到下学行路， 要学翻行路啊！咁诶， 系啊， 好紧噶啦，系咪啊？越嚟越好咯，系咪啊？ 系啊， 系啊，好啦，咁啊， 佢依家咧仲喺老人院学行。 你讲佢定你啊？你定你个哈士笨啊？ 我个哈士笨啊！ 哦，佢喺老人院学行，你又行得嘅、啊，行来行去嘅。 揸住个架咯。 哦，你又揸住个架，咁大家通下电话啦，或者听下二千靓歌啦。嗱，点只歌俾佢咯？系咪啊？佢可能老人院听得到。 有咩歌好点俾佢咧？ 有咩歌啊？好，我一唱一只咧，你可能咧，即系印象唔深刻。或者甚至未听过都唔定，不过你慢慢听下我唱嗰啲歌词咧就好好嘅，即系讲一家人系嘛，喺一个屋檐底下咧就系一家人啦，和和气气笑哈哈嗰只咧，我谂你可能 要和气啦，我哋 冇错啦， 家人都和气 系啦，好啊 ，very good 啊，咁就咁啊，我叫你黎太啦，系黎太太啦，好啊。咁啊！ 歐姐就 係， 我聽咗你二十年有多。 哇！我哋呢個節目啱啱二十年有多，你真係由頭聽到落尾，真係正，由頭到尾都咁好味啊！你 星期一至星期五、 啊、都聽埋啊！哇！咁我哋真係超級捧場喎、啊，超級粉絲喎、啊，正啊！ 又啊！郑子成噶、 啊，系啊，郑子成又听啦，梗系啦，嗰啲咁多好听嘅广东歌， 真系你哋好啊！ 我哋好咧， 唱埋啲怀旧歌， 梗系啦， 啱我哋呢啲十几二十年嘅老友记。 老友记啦，系啊，我就喺度做咗咁多年咧，所以我好多老友记咧，以前听我嘅时候咧好后生嘅，咁啊而家变听听下就变咗，大家都变咗老友记。真系噶，咁呢啲啊，呢啲系难得噶嘛，系咪啊？所以我咁中意做电台啦，吓我好多老友记，好多老友记听我哋嘅，咁所以即系变咗真系一生人有咁多老友记。 今日咧都有几个咧喺加拿大嗰边咧听紧嘅。 系啊，哇，点埋俾佢哋听啦吓，佢、听到你把声好开心啊！好啊，咁啊， 祝佢哋喺出边最紧要身体 健康，唉，最重要啦， 快乐。 哇，冇错，共聚天伦 ，OK。共欢笑，好似只歌词一样啊！啊，你听下，你嗰啲歌词咧，完全就系讲你啊、我啊、大家一家亲嗰啲嘅。你听住咯噃，好唔好啊？好，点俾你嘅哈士品啊，同埋你，同埋所有喺加拿大嘅亲朋戚友。OK， 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 好，拜拜。 拜拜， 屋檐下。是一家，和和气气笑哈哈，真诚共相处，天伦爱可嘉，代代相传好风气。禅前滴水不分差，屋檐下。是一家，共同奋斗自堪夸，功成互相勉，不忘过相愧，样样艰难亦不怕，而言乐对担饭茶。真诚共相处，天伦爱可嫁，代代相传好风气，禅前滴水不分差，白发莫辞老气傲，皇后虽记长恩也，齐共处自由巧，代代同受春风化。屋檐下千万家，和和气气笑哈哈，恩情极可贵，亲情最可挂，乐聚天伦共欢笑，人间尽是温馨的家。 呢一只歌咧叫做《屋檐下》，虽然咧唔系话咩大红大紫嘅流行曲嚟嘅，不过咧我觉得佢真系写得系非常之有嗰种一家亲。天伦共处嗰种温馨嘅感觉，咁所以咧，即系尤其是喺屋企啊，听咗我哋咁多年嘅，好似头先呢位黎太咁啦，真系由后生一路听到咧，变咗老友记，都同我哋一起就系、是、同一屋檐下。我哋嘅屋企叫做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阿林欧瑞强，由而家到12点，哇，即系还有啦。两个钟头、啊、究竟你心中有哪隻歌是很想我们唱，或者是哪时唱，或者是一起唱都没问题。电话呢就是1872388，我实记得你电话，我家的电话我真的不记得了，即现在你知道家那些、街线电话呢好少好少用的，不过都有，即是要来应急的嘛，不过普通都会用无线电话啦。咁但係呢一个我哋嘅香港电台嘅街线电话呢就真係几十年不变，多谢佢。多谢，所以我唔需要寄另外一个陌生嘅电话，好似朋友一样。陌生不如熟啲好啦，唔熟唔倾，唔熟唔唱㗎嘛。新闻后再见啦。 山古柏，寒夜露冷风清，寂静时方较山岭，明月夜照山径，雨夜秋风吹过，红叶傲笑山中，独自在荒郊漂泊，流浪到那荒荒，默默看夜空，星光闪转奥妙无极，冷雨下我心有凄意，迷离雾里看静，秋山飘远，云雾互诉心曲，大地是苍苍一片，谁人无冷雨走过。 歌叫做《足印》，是我们本地的民谣，本地的民歌。我们的《足印》由二十多年前开始踏了第一步，跟着《足印》一路行，行回又是这条路的。是啊，我连续二十多年都是行回同一条路，揸回架车去回都是那条路，上回来广播道，回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真是如是者呢，重复了23年成的50个礼拜，不知道多少次，不过我绝对是开心，绝对是希望可以不断地向这个二仙岭哥的足印一路行下去。不知道哪一个打电话来呢？刚才我就叫大家18723888打来嘛，在哪里打来的呢？我们听这个电话先。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 系啦，系你啦，接通咗啦，喂喂喂，你系边位啊？我系 Albert 啊，我听到啊，我系 Albert 啊 ，Albert 啊 ，Albert， 系 Albert， 系 你好， 你好啊，你系边？ 开心啊，打到电话，我谂住好难打嘅。 唔会，我哋咧就特别咧就俾一啲即系平时好少打电话嚟嘅，呢一打就会通噶啦。呢啲我哋有 系啊，第一次啊， 绝技嘅，我哋有绝技嘅，我哋记得晒。 系啊系。 你系边位啊？点称呼你啊？ 我姓陈嘅，我 相 信陈嘅，你叫我陈太啊。 陈太你好啊，陈太就好亲切嘅，因为咧我哋香港有好多陈太噶嘛，即系差唔多咧，我喺隔篱咧敲敲隔篱道门咧，系咪陈太啊？佢都话系。 系啊，我老公个家族都好多陈太啊。 梗系啦，梗系啦，如果佢有十兄弟，咪十个陈太。跟住咧 又真唔系啊，八兄弟啊，唔系十兄弟。 我真系比我差啲，俾我估中添。咁啊，仲有嘛？你都。你都有呢啲仔长大未啊？ 哦，长大晒咯，长大晒啦，有埋孙咯， 咁啊系咯，嗱，佢哋又有啦，你有几多个？你有几多个仔啊？ 三个仔， 有三个啫，又多三个陈太咯，系咪好多陈太噶啦？都话，喂，恭喜你喎、啊！ 嗰啲鬼外嘅喎，嗰啲 喺外国，喺外国啊？你而家边度打嚟噶？点解鬼外？ 比利时啊？ 比利时 ，Belgium，Belgium， 哇，真系！好似 Belgium 好似第一次有喺我即係印象中誒歐洲就好多嘅 Belgium 好似第一次接， 啊、 咦幾特別喎、啊？喂，講啲你嚟聽下啦，係、 啊、 你喺度住幾耐？ 係好特別啦、啊，住十年。Belgium 以前啊冇人識㗎，而家就多啲人識啦，因為有個朱古力 咧。係成日都講喎，哇！喺我哋由比利時做嘅朱古力手做㗎嘛，佢話、 啊啊、 但係咧。 打俾你打俾个打到好开心啊！同你倾偈， 我都好开心啊！真系能够喺比利时咧专程打嚟，我哋今日就香港嘅国庆啊，你都知噶啦，10月1号，咁 啊 好开心。啲、 啊、 人咧、 啊， 大部分人咧好、啊、多喺而家出边听紧嘅，多数咧带埋个电话啦、啊，因为听电话就可以听我哋嘅，经过我哋香港电台个 app 咧，就可以好容易就听到呢个节目噶啦。咁啊一路咧就即 系 追追月啦。 系 啦， 远 你 已 经 冇追月噶，不过远都好远，不过即系好少时间翻去过中秋噶。 哦，有你哋喺比利时有冇啲中国人有冇过中秋噶？ 冇噶，我哋已经 冇 噶，冇 噶， 唔兴 噶，唔兴噶，哇！因为比利时可能就少啲中国人啦，少啲香港人啦，嗬。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住唔系集中噶，冇噶，所以。 哦，咁、 啊、 样，咁、啊、不过比利时咧，我当然都去过。是一个即系最出名咧，就系嗰啲旅游嘅打卡景点啦嘛，系咪啊？即系有一个小朋友咧，一个像咧， 系嗰个 喺度屙鼠鼠噶嘛，嗰个像，嗰个小朋友，嗰个 B B 仔，咁啊唔知点解会成为咗景点嘅，咁啊真系特登咧，就啲人咧就揸车去嗰度咧影张相，咁啊走啦。 系啊， 不过我 对有原子球嗰啲啦。 系啦系啦，咁啊我就对比利时嘅印象好好噶，因为我系足球迷嚟嘅。咁咧，比利時嘅國家隊啦，好好波嘅。咁最主要咧就係佢唔係世界冠軍，甚至曾經咧係真係好勁。咁有個最好波嘅叫迪布尼啊，我諗你如果唔係足球迷，你唔識噶啦。佢就係比利時人啦。 唔識㗎，我唔係。我老公就足球迷嘅知。 你老公就知啊，你話俾佢聽啦。我咧迪布尼啊，迪布尼嘅 fans 嚟噶，我係啲好好波嘅。不過而家傷咗，唔緊要，就出翻噶啦。 佢 就 佢聽緊啊，而家我老公聽緊。 係咩？咁啊，哇！佢又有曬同感 啦。 係咩？哇！你問下佢，你問下佢迪布尼好唔好波啊？中唔中意佢啊？嚇！比利時 聽到啊！ 聽到啦。 係啊，而家佢日日都聽你嘅節目㗎， 哇！多謝，哇！咁啊，真係開心啦！喺比利時打嚟，我哋一路食住比利時朱古力咧，一路聽住啲甜甜蜜蜜嘅歌，祝福一下即係周圍嘅朋友啦。你有冇心中有隻歌咁樣啊，陳太？ 我緊張啦，我唔記得咗，其實有好多歌要， 多得滯啊！ 你可唔可以幫我揀啊？我 可以，當然可以啦。你咁難得喎，即係第一次打嚟，仲要喺比利時打嚟，專程打。你其實而家到幾點鐘啊？ 晏晝4點幾咯。 晏晝4點咁咪啱咯。係 啊， 晏晝四點幾，即係星期日啊嘛，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 啦，咁咪啱咯，好 relaxing。即係，咦？比利時，咁你識唔識講比利時話？ 少少啦，唔系好多嘅。 咦，咁你出街讲咩少少？咁你出街讲英文咯？ 唔系，讲咩事？沟通到啦，就得噶啦。 点样沟？点样沟到讲中文啊？ 即 OK 噶啦，我嚟咗咗成30几年啦。 吓、啊，点样啊？咁你出到去啲人点会识听中文噶？喺街嗰度？ 我唔會同佢講中文 嘅 啦，同佢見啲朋友啲鬼佬，咪同佢講佢啲話咯。 哇！你咁叻噶啦，已經嚇哦，咁啊 係， 你嚟曬幾年，點都會溝通到嘅。 三十幾年咯。 哦，咁 啊，不如咁樣，你比利時話講幾句嚟聽下得唔得？喂，你 唔好啊！ 你試下，你問你老公啊，你話Albert Au 好靚仔，用比利時話講。 Albert Au 好靚仔啊！ 你問佢點講 ？Albert Au 摩翁啊 ！OK 嘅咧，我學識啦呢次，哇！你真係犀利。 摩 beautiful 啊！ 講笑啫，好開心喎、啊！聽到你哋嘅電話，阿陳生，陳太， 我哋由 系，因为我哋由细个睇咗你唱歌，睇佢O K 嘅。 知道你讲呢句噶啦，细个听我唱歌。我你知唔知我今年我你知唔知我唱咗几多年歌啊？你估？真系细个听噶， 哇，好耐啦！ 我唔系啦，即系我咧就我谂你哋听咧就冇听咁耐嘅，但我自己开始上电视，开始表演唱歌咧就整整五十年啦，半个世纪啊！系啊，以前你哋好细个，你哋细到无伦嗰阵咧，我已经喺欢乐今宵唱歌噶啦。 系啊，我细个时亦都睇欢乐今宵噶。 系啊，欢乐今宵我哋成日都上去嘅。我嗰阵都未出唱片，我已经系唱歌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一齐识咗咁耐啦。 你把声冇变到，你把声。 系，希望就系咁啦。所以我今年，咧即系开呢个五十年嘅演唱会咧，我好想即系将我心中即系五十年来最中意嘅歌唱晒佢，一晚唱晒佢，一晚唱五十首。翻嚟香港咧，不如你我请你睇啦。 翻啊，唔系啊，我几时啊？我 月 翻佢过年噶。 如果你咁啱咪过年啊，早少少啦，十一月中啊，你翻嚟啦，我请你同阿陈生睇。 十一月中， 唔紧要啦。好啦，咁啊，我就即系记住你咧，你个灵魂翻嚟得噶啦。OK， 你即系来支持得噶，因为你还咗听咗咁多年噶嘛，系咪啊？ 系啊。 好嗱，我而家我个拍档咧，阿 Vince 好靓声噶嘛，你都知噶啦吓，你听佢唱歌噶啦，弹钢琴嗰个。咁佢而家我叫佢唱一只歌，祝福下你全个家族吓，所有你嘅 OK 吓， 屋企人、屋企人同埋咧朋友啦，好嘛，亲朋戚友。 系啊，朋友、屋企人、香港啦，系啊。 香港啦，尤其是香港，你都听到噶，明知系比利时嘅陈太系人都知噶啦，以后。得闲打嚟啊！得闲打嚟啊，好嘛？ 好 ，OK，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祝福你，祝福远在比利时嘅香港朋友陈太、陈生。 静求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老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暖。 衷心祝福千串，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祝福祝福每一位朋友，我哋希望再听一个电话，系啊，有啦，又接到一个1872388就系我嘅电话号码。喂， 系 Albert 你好，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叫做 Joyce 啊，姓陈噶。 Joyce 又系姓陈啊 ，Joyce Chan 啊 ，Joyce 你好啊，好似人如其名你好啦，系咪？真系呢、這个 Joyce、真系好感恩嘅。 是没错，我一生都是成日用感恩，没错没错。 那就好了，改得好改得好。 我呢即是很感恩有你、哦。 哇， 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我是好想我自己是80年代读书的时候呢 是 你在 RTHK2 呢 是啊现在都是。 11点至1点呢 是啊 是有个节目。 早上的嘛。 冇错，我就由嗰时开始听你，多谢你启蒙我认识文哥。 哇，听咗咁多年，1980几年听到而家，咪几十年前。哇，我初初做节目嘅时候，我真系日日做嘅。 系 啊，好好听，所有多谢你介绍歌俾我哋咯。 系啊， 咁我又真系好感恩认识，慢慢慢慢认识，因为有阵时咧啲歌唔系一下子十只俾你，你识晒。 系啊， 就 系、 是、每日。因为我哋嗰阵时读书咧、一路做功课，一路就听啲歌，就潜移默化，就储下啲，储下啲，所以咧就对啲文歌咧、有啲感觉咯。 哎呀，最好噶啦，听文歌咧就可以就唔嘈住你做功课啦，真系个读书都可以听文歌嘅。任何情况都可以嘅，有时心情唔好咧，听就仲可以治愈添嘅，即系听听下，好似 咁嗰个年代咧就唔会唔好嘅，因为都真系好忙碌要做功课，但系咧好感恩有人陪住我哋一齐，好舒服咁做功课、 哦。哇，有冇印象啊？你边有咁多学识咗咁多文歌啦？你中意边首歌咧？我即刻可以同阿 Vince 一齐唱俾你听，都未定个波。 好简单 ，Streets of London 啦，或者 Seven Devil 调啦，呢啲咧， 哇，识晒英文文歌啊，好啊， 嗱少少啫，不过咧，亦都多谢你而家咧喺七点至八点咧都有一个好好 多谢 updating， 俾我 refresh 咁样样咯， 我都系播翻呢啲经典嘅，即系一齐成长嘅歌啦，系咪 啊？系啊， 因为呢啲歌咧，真系点可能会磨灭咧？因为我都系唱呢啲歌大嘅。咁所以咧，即系你唔喺伦敦打嚟系咪啊？喺香港， 我香港人嚟嘅， 啱啦，啱啦，啱晒。 我系香港出世，香港长大，退休都留喺香港嘅。 哇！ 跟住 RTHK2 长大嘅。 哇！多谢你。咁我哋咧系 RTHK2 咧，今日咧10月1日咧就将呢一只你心中嘅 Streets of London 同你一齐再重温啦，好吗？ 好啊，多谢你啊！ 咁你， 我多谢你哋公司，你哋 RTHK2 啊，陪住我。 其实 RTHK2 咧系我哋香港人嘅，啊，即系我哋一个香港嘅电台嚟嘅，属于大家嘅。 另外 RTHK2 咧，而家个 role 咧，再去发放即系政府嗰啲消息咧，我哋好开心去 keep updating 咯， 哇， 好开心。 咁啊，多谢你，真系你啊非常之正面，而且咧就听你把声都好开心，所以咧我一路唱歌嘅时候咧都会好开心地将呢只歌送俾你，同埋你嘅家人。 多谢你， 多谢，多谢 Joyce， 多谢 Vince 啊 ，Vince 唱得好好噶。 好啊，系啊，嗱，我谂就同佢一齐唱咯，我哋一齐唱呢只 Streets of London 俾你听啦，好嘛？ 多谢你， 多谢，拜拜， 拜拜。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in the closed-down market kicking up the papers with his worn-out shoes？In his eyes you see no pride, hands held loosely by his side. Yesterday's papers telling yesterday's new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So you can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Have you seen the old girl who walks the streets of London? Dirt in her hair and her clothes in rag. She's no time for talking, she just keeps right on walking, carrying her home into carrier bag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Looking at the world over the rim of his teacup, in each tea last an hour, and he wanders home alone.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相隔五年的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绽放，吸引大批市民在维港两岸观赏。又在尖沙咀海旁观赏的市民形容烟花好靓，长时间等候都值得。亦都有遊客話現場氣氛熱烈，十分開心。行政長官李家超話：今晚嘅煙花象徵香港越過難關之後全面復常，向前邁進。港鐵表示，因應警方喺路面實施人潮管制，暫時關閉會展站 A 二出入口、尖東站 J、L 四、L 五、L 六、N 三同 P 三出入口。尖沙咀站 A 二、H 同埋 R 出入口，港铁呼吁乘客使用其他出入口。杭州亚运男子足球项目八强，港队一比零击败伊朗，历史性晋级四强。港队相隔六十五年之后，再次打入亚运八强，两队一开赛就对攻，比赛节奏明快，而港队上半场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动。上半場被圍攻之下力步不失，半場兩隊互無紀錄。港隊換邊之後打破僵局，下半場開賽兩分鐘，港隊在中場左路斬入禁區，前鋒安永佳頭槌二傳，潘佩軒換前射入，為港隊取得致勝入球。落後一球的伊朗不斷積極搶攻，但是被表現神勇的港隊門將謝家榮屢救險球，港隊最終1比0勝出。飲食業界發起國慶優惠活動，超過1700間食肆參與，提供指定食品特定時段可享七折優惠等。其中一間在北角有提供優惠的酒樓，在早上11點至到下午2點堂食燒賣可享有七折。有食客說，由於口味人人不同，如果不同食物都有優惠會更加受歡迎。 有食客就話冇所謂，不論有冇優惠，都會因應個人喜好點選點心。酒樓經理話：一籠燒賣原價40元，七折優惠下減至28元，相信可吸引顧客。公司食材充足，相信有助帶動1.5%至2%生意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来自印度的哲学家萨提斯库马即将访港，透过一系列活动向大众推广简约生活模式以及拥抱内心的转化。现在交给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教育部主管胡秀贤，带大家认识这位提倡简朴美学的教育家。 他小时候其实是信奉印度一个很古老的宗教叫奇纳教的。他受到 E.S. Sumaga 一个德裔的经济学家的邀请呢，在英国的德文郡就建立了舒马克学院，希望可以探究可持续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全面教育课程。那我也很可以感受到，其实那些课程呢是希望可以鼓励学员去思考当下，例如气候的变化啦、粮食的危机啊，我们是可以用一个不同的看法是去思考怎样去作出一些行为的改变的。 萨提斯库马10月底来到香港之后，就会参与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举办的多项活动，而这个活动就是香港之旅的重中之重。 其中一个活动呢，就是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或者是老师的，在这个分享会里面呢，知道更多关于以人和地球作为这个重心去寻找新的经济和生活的模式的一些想法和交流的。 萨提斯库马香港之行有不同活动，有兴趣的听众可以上到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的网站了解更多。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清风无言在我心里转，沾起如梦似的当天，夜外里曾踏过寄傲和云尽处，天际万籁美丽似是一片，风声重鸣在我心细语，仿佛名利已抛身边，那惧怕前路远，终目见云已变，清了高飞散着云雾片片，如山高我独行不怕崎岖，像青 远，为理想高飞，随缘在拼劲，愿这世间和平共处。天边流萤漫，目标散去，星海摇动我的身躯。午夜里迷漫天，你梦中燃掠过，清了意，依察着长夜远去。不怕倦，为理想高飞，随缘在拼劲，愿这世间和平共处。天边流萤漫，目标散去，星海摇动我的身躯。清了意，依察着长夜远去。清了意，依察着长夜远去。 10:40翻嚟2000年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欧瑞强，弹紧钢琴嘅边时，仲有我哋阿坚哥，同我哋一齐咧接大家嘅电话，接大家嘅点唱。如果你心中有首歌好想听，好耐都听唔到，仲想即刻我哋唱俾你听，打嚟18723888就可以。喂喂喂！ 喂， 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 ，Albert 啊， 系啊，系蒙蒙地喎，把声好似好远咁嘅， 系啊，我喺 Dallas Texas 打过嚟嘅， 喺边度啊？对唔住 ，Dallas Texas 美国 Dallas Texas 啊。哇，德州啊，喂，你 Dallas， 首先咧，麻烦你将嗰个你咪开住个电话，系咪开住个收音机啊？ 我而家熄咗 耳机啊！系啦，熄咗耳机系啊，因为好多回音喺度啊，吓吓有回音系啦，熄晒佢系啦，就咁倾电话得啦。好 ，OK， 好好多咯。你系边位啊？ 我叫阿强啊。 阿强， 强啊！ 哦，你都系阿强啊？你系大强咧，咁我系小强咯。唔好踩我得啦。OK， 喂， 差唔多年纪啦。你差唔多年纪嘅。 系差唔多年纪啊？啊，咁即系廿零卅岁嗰啲啦。 系啦 系啦系啦，我头先咧，因为啲回音好犀利啊，而家咧仲系，你系咪开住收音机咧？仲系点解咁多回音嘅？ 我仲要调整下啫。 系啦，咁你头先咪讲系啊，德州打嚟啊，美国。 诶，冇错冇错， 真系啊，系啊，听到而家又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清楚好多啊。德州边度啊？边度喺边度啊 ？Texas 啊 ，Dallas 啊 ，Dallas 哇，呢个地方出名啦。 你以前都好少人喺呢边打过嚟俾你哋噶啦，系嘛？ Dallas 都试过有，不过咧就真系少啲啦，多数都系喺东岸啊，譬如New York 啊，或者 Toronto 啊，加拿大嗰啲咁样。哇！喺德州啊，你喺德州好多年噶啦， 40年啦。 哇！哇！喺老华侨啊，即系犀利啊，40年。 喺呢度啊，系咁即系。兜轉啦，捱咗40年啦。 唔係，都係謙虛啦，又得個捱。有嗰個捱字咧，係我哋即係 即系挨咗几十年都系我哋口头禅嚟嘅。我哋中国人都系兴咁讲，即系无论你嗰啲咁嘅啲富翁啊，都系咁。唉，真系挨到几十年，都系咁讲嘅。喂，点啊？你系你喺德州做咩？请问你？ 我而家系做保 险嘅。哦 ，OK。咁生活点啊？嗰啲天气系咪即系全年都好似 嗱咁樣天氣咧就係、是、冬天啊，夏天咧就好熱下嘅。係 啊係啊， 經常去到香港嘅度數應該40度啩。 哇！而家香港冇，香港唔會40度嘅。而家即係熱咗好多，33、34度啦。而家即係最熱嘅時候。 但係冬天就落雪嘅喎。 哇！係啊 ，Texas 都落雪嘅，係我聽過。 係啊，我哋呢邊因為我哋嗰個中央嗰、那個中冇個中央山脈啦。即北边啲冷风吹落嚟咧，冇人挡得到，即一直吹到落嚟。 哦，所以冬天就要着，即系着雪褛、啊；夏天咧就着泳裤翻工。喂，不过你哋咧唔辛苦嘅，因为咧首先夏天热到40度啦，但系干啊嘛，系嘛，即 系 humidity 系 比较低啦。 系 啦、 啊啊啊， 我都尝试过好多不同嘅天气啦。我試過有一次啦，唔好話去到 Texas 啦，喺南加州啊，夏天去南加州啊，去咗個 Palm Spring 嗰度咧，我係以為喺度哇，喺 Palm Spring 好咩嘅喎，喺好出名嘅打高爾夫球喎，咁啊真係揸車去嗰度，越去越南啊，南部哇，點知去到40几度啊，40几度，照打我呀， Florida 嗰邊咧，依家 就 Florida 嗰邊， 係啊係啊，即係 Florida 嗰啲可以乾到咧不得了。即係嗰個 humidity 咧，嗰個濕度咧，得單位數字嘅啫，即係好誇張嘅，即係差唔多你啲皮膚一擦就嚓一聲燒著。 喂，你真係有興趣過嚟㗎？過嚟呢邊啊 ？Dallas， 好啊，真係未去過。我成日認住咧，以前去 Texas 咧就要坐唔到車嘅，要騎馬。 冇啦，而家完全個印象係唔同。 梗係冇啦。 因為咧，我呢邊咧，我啱嚟嗰陣時咧，我呢個埠咧都係3000-4000嘅華人啦。 係。 但而家咧，增加到有10几万嘅。 哇，咁多㗎！10几万華人。 係啊。 即係多。 我睇住個變化。 係咪多數來？而家係咪多數都來自中國大陸咧？係咪啊？ 嗱，就早年就係台灣嘅比較多。 哦。 咁啊，就香港就唔係咁多嘅。 係咯。 咁就係到後嚟啦，大概10年-8年前到香港嚟嘅多咗啦。咁、 哦、 最近呢8-9年啦，就大陸嚟啊就好多啦。 哦，係啊，而家係全世界都係啊，都係新移民嘅、中國人咧，多數都係大陸嘅同胞啦。咁啊，咁啊，真係學你話齋，真係眨下眼就幾廿年咯。嚇，咁啊喺美國移咗民。你都算犀利啦，真係好喺異鄉，即係唔係初有嘅時候，初唔係咁容易嘅。移 民嚟美國咧、啊，香港都係老唔掂啊，覺得。 你中意講笑喎，喂，咁啊，唔係其實真係有即係以前咧後生嘅時候有啲勇氣，即係離鄉別井咪周圍去闖啊嘛，去睇下呢個世界啊嘛，係咪啊？即系我都 我以前喺香港系做传媒人嘅， 系咩？即系行家嚟噶， 系啊！ 哇，喺边度做啊？ 做啲报馆嘅记者啊、编辑咁啦。 哇，系啊！咦，咁可能识得你，不过你唔系做娱乐嗰边，即系做 唔系讲娱乐一次啦，代表一个娱乐嘅同系行字娱乐嘅同事啦，代表去做嗰个印尼嘅记者会。 哦，代表过佢一次，即系你报馆里边嗰次。 系啦，佢嗰時個同事話唔得閒，喂，你台攞去，我做財經啊，我嗰陣時。 咁你咪見，咁你又見到印尼啦，係嘛？ 係啊，係啊。 名豔動人啊！佢真係我哋香港好多人嘅偶像。 佢最近係風 度人物啦，係啊，咁但係佢真係嘅，即係聲色藝俱全，唱歌又叻， 啊， 台風又一流，咁啊講嘢好鋭利噶，真係。如果你識得佢，平時講嘢都好叻嘅。 你話咧，我都係佢。澳门出世噶嘛？ 系啊系啊，澳门出世啊。咁啊，不过香港，不过佢而家应该喺台湾嚟嘅，应该啊。 佢而家台湾系冇错，应该系。 好啦，咁啊，真系唉，倾下咧，就真系好似变咗一个 系啊， 自己倾紧电话，我都唔记得咗做紧电台。 嗱，呢次我打电话咧，真系冇心打电话，因为我而家每日约咗去 walking 嘅。 哇， 咁我一直听住你哋去 walk。 哇，系好办。 呢次你 open 福音啊！ 我又試下啦， 好辦法，好辦法，係啊！我哋即係有辦法咧，即係總之，尤其是遠處打嚟嘅，尤其是第一次嗰啲咧，唉，我哋多數接到嘅，你信唔信啊？好啦，咁誒， 多謝多謝多謝， 你點一隻歌俾自己或者俾身邊啲朋友聽咧？ 我就要話印尼嘅奮鬥啊！睇下你有冇印尼嘅奮鬥？ 奮鬥啊！誒，印尼嘅奮鬥啊！印尼就揾唔到佢喎，而家打電話俾佢喺龍島度瞓緊覺。我但係我哋奮鬥就可以嘅。我哋即係香港人嘅精神嚟噶嘛，尤其今日啊，國慶日喎，我哋咁去奮鬥啊，梗係要有嘅，一定要奮鬥。我哋而家香港真係啊，即係時時刻刻咧都要奮鬥。咁死啦！唔記得咗叫你貴姓添？頭先我問咗你噶啦， 姓莫嘅，姓莫嘅， 冇問到啊，一路都嗰度掛住傾偈。 係啊， 莫先生，係啦，強啊嘛，你話叫阿強啊嘛，OK， 好啦。咁多謝你嘅電話，哇！遠在德薩斯州 Texas 嚇 Dallas 啊，達拉斯打嚟，多謝阿強，多謝你，繼續跑步去，唔好跑咁快啊，因住跌親啊！ 得，冇問題 ，OK， 小心小心小心 ，OK， 多謝多謝多謝， 好，拜拜 ，all the best，OK， 奮鬥，睇下有冇先，實有嘅，阿 Vince 麻煩你彈前奏啦，無論。歷盡幾次浪啊嘛，嗰隻歌嘛，阿欣嚟原唱，永恆啱聽，永恆啱唱，歌詞內容都係鼓勵我哋，非常之正面。無論歷盡幾次浪，無論受盡多少風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得到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闯出幸福快乐香，同我两手相牵，发千分热千分光，燃亮着我的爱，为你照前方，同你披荆斩棘，为你冲破前途路障，献出千般爱心与痴情，一切都奉上。遇到困难，我哋一齐奋斗。就算顺风顺水嘅时候咧，我哋都要为我哋嘅家、我哋嘅国家奋斗。奋斗将时间带到去10:52，我哋再接一个电话先。喂， 喂 ，Hello，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想同欧生讲几句说话。 我姓欧噶，系啊，我系欧瑞强，你咪揾我先。 欧瑞强系系。 系啊，多谢。你系边位啊？ 我姓吴噶，我喺巴黎 巴黎打嚟嘅。 又系巴黎啊！哇，哎呀，因为一个巴黎之后，另外引起你嘅关注，系咪啊？听到 系啊。我星期日成日都听你嘅节目噶、 哦，多谢晒，多谢晒。喺巴黎生活，生活点 啊？好嘛你？ 巴黎咪又咁样咯，你识法国人咯， 又 法国人讲咯， 又讲、啊、一路即系平时都系讲法文多过讲中文啊，系咪啊？ 咁啊，睇啲咯，见到鬼都讲法文咯。 哦，系。 我又去唐人街啊，同啲朋友又讲中广东话啦。我喺香港长大读书嘅、 哦。哦，所以咧去到法国咁系啊，我去过法国唐人街啦，都系讲广东话搞掂晒嘅。啊， 系十三区啊嘛，十三区唐人街嘛。 系啦，咁啊，好耐咯，上一次去啊，唔记得晒添啊。 你找我，我带你去。 哇，好啊好啊，第一次啊，如果我有机会即系踏足巴黎咧，我就喺个麦度大声讲。哇，边个出嚟凑我周围行下？系去 系 诶，有冇啲喺唐人街？而家应该都仲有啲诶云吞面啊，吓叉烧饭啊嗰啲食下嘅。 因为唐人街咧，多数系嗰啲越南金边华侨。 哦，金边。 香港人就唔多嘅。 哦。 咁而家咧就变咗咧。好多大陸人咧，就嚟嚟開鋪頭咁樣。 哦，咁佢哋開啲咩鋪頭多啊？ 佢都係嗰啲炒粉啊、炒面啊嗰啲。 哦，嗰啲。 但係咧，你去唐人街咧，你要食越南人個粉。 哇！粉啊，係啊，我中意食粉啊，係啊。 就係牛肉河粉。 係啊， 係 啊。 牛肉河粉咧，就係粉。係 啊，喂，講起粉咧，真係我又覺得咧，唔知點解咧。我哋香港整極都整唔到好好正嘅，係一定要越南人整喎，真係好靚喎，佢哋整得好鬼好食嘅喎。 香港都有一間粉好食嘅，有一間生，係我老婆嘅親戚開嘅。 哦，所以你食過好多次，係啊。 因為佢屋企佢阿媽係越南人，佢爸爸就係澳門人。係 啦，即係真係要。要啲地道嘅越南人咧，即係佢哋整咧就真係特別有風味。 佢要熬朝頭早咧，要熬嗰啲 係啊 牛骨 咧個湯嘅最重要啊嘛，係咪啊？ 啊個湯最重要，個牛肉咧，咁你有咩嘅安推糕啊？嗰啲咩咁樣？ 係啦係啦，我又最中意咧，係啊食粉真係要多啲芽菜㗎，我中意。 係芽菜同埋薄荷葉。 係啦，薄荷葉啦。即係通常係啦，芽菜少咧，我又唔中意食，我要叫佢加啲芽菜俾我。係 啊， 哇！咁啊，真係喺法國咧，因為住咗幾多年啊？你 我住咗成四五十年噶啦，五十年噶啦。 哇！喺打親嚟，打親嚟嘅。 我廿零歲嚟，後生嗰時讀完書就嚟咧。我加上我崇好崇拜法國。 哦，以前係。 以為法國人好浪漫嘅，好似阿倫迪龍咁樣。 你係啊？你嗰個年代是阿倫迪龍啊嘛，我哋細個都係啊。 但係咧，其實法國男人咧， 係啊， 都唔係個個嘅成日打老婆嘅。 唔係啩？ 你哋唔知係啊？你唔知啊？係 咩？咁惡格嗱，我以為你好浪漫嘅添。 浪漫啊！你嗰啲做戲啫，阿倫迪龍而家都八十幾歲啊，都俾個日本工人呃啊！ 是啊真的唉，阿倫迪龍，我想即係心機旁邊的朋友就唔知，即係後生咧唔知邊個阿倫迪龍噶啦，以前咧參加全世界最靚仔的法國明星嚟嘅。 阿倫同埋中國人最歡迎佢噶嘛？係 啊，我香港人好識佢嘅，即係好受歡迎嘅，真係好靚仔嘅，真嘅。 係。八个女人咧好长气，好八卦噶。男人 咧，唔系喎，我心目中嗰啲法国女人好靓喎，全部都系、 啊、 又真系好有味道噶噃。 包生，你睇到好嗰边啫，你到Champs-Élysées，Champs-Élysées中文叫做咧，想到你死嗰条街，即系最靓嗰啲。 咁样译法啊，Champs-Élysées译叫想到你死啊，系啊，得个想字。 我哋廣東人、中國人唔識讀，咪話想到你死啦，係嘛？咁你話多謝咧就 Maxi，即係廣東話。 广东话嘅咩事咩咩 系喎，咁样教人讲泛文都几好啊，一定要咁样先即刻学识啦，咩事咁样系 咩事咪即系人哋食完嘢你话咩事咁样，佢明白噶啦，佢明白 系啊，桑谢里桑谢里士大道啊，嗰度桑谢里士， 桑谢里士 系 啦，桑谢里士就中国人佢想到你死嗰条街 系啦，好得意啊，即系呢个系香港人即系有时所以又吓一定要去嘅地方啦，因为嗰度嘅尽头就系海旋门嚟噶啦嘛， 系啦，海旋门落少少咧就系 Louis Vuitton 嘅总部。 Louis Vuitton 系咩？我呢 Louis Vuitton 就喺嗰度啊。哦 ，Louis Vuitton 就系嗰个双子啲啫。 系啦， 海旋门个落大概行五分钟、十分钟就到。 我又想问下咧，喺佢嗰啲 Louis Vuitton 嗰啲诶总部有冇人排队啊？有冇人排队买啊？ 有 到而家都有嘅，哇，系啊，呢个总部都有卖啊。 而家都有，但系当然冇以前咁多啦。 唉， 因为中国人最中意嘅。 系啊，买好多翻去可以再转手。 但系后生，你要聪明啲。 系。 嗰啲名贵手袋咩咧？ 系。 你要买俾人，冇自己买。 哦，系啊，我唔戴名贵手袋噶，多数我啲就算名贵嘅都系人哋买俾我嘅。 即系咁讲啊，你要买俾系嘛？ 我都几聪明噶。 系啊，唔系买吹水买俾人哋。 系啊，多数咧排队买嗰啲都系买俾人哋嘅，啊， 都未必嘅，咁都未必嘅， 系啦， 因为呢度你可以回翻15% 嗰个， 哦，十 嗰个 tax 分啊嘛， 系啊，哦，15%。嗯， 香港在香港嗰个营业又无利又10%-20%， 哦， 即系上去有30%， 系啊，好贵噶，买嘢真系好贵噶，如果退唔到税。 但系手袋咧，而家买手袋要买咩噶？点解咧？ 点解？ 抢手袋好犀利。 系啊，我听闻啫，而家法国变咗啊，变 法国都系，所以个个都孭个手袋。 哇！如果你孭咧，如果佢照掹咧，即系嗰啲叉电单车嗰啲啊， 难啲。 哦，咁好啲啦。 地铁咧，你要揿住孭个手袋，女人咧要摆喺前边。 哦，明白。 就用手揿住个手袋，咁啊包唔到荷包。 咁啊，记住啦，嗱，所有女士啊，听到咧，我哋喺巴黎嘅先生咧，就教我哋吓要孭住啊，摆喺前边。喂，即系如果原来同你倾下咧，真系时间过得好快啊，真系唔够倾添啊，十一点咯。即系点解11点我点只歌俾你听啊？好唔好啊？好嘛， okay, 多谢你个电话， okay. 因为要播新闻啊！我而家要， okay. 我而家要掹手袋走啦！啊 ，OK， 好， okay, 好，拜 拜。 细雨忆当天，数段往事，串串回忆重现。问可否记着那挥不走依恋的岁月？一切难忘，徐徐印进心窝中。这段友谊，缕缕时光流逝。仍深深记着那海一般清澈的笑脸，不会淡忘。随清风飘送温馨，让歌声将心意倾，为青春谱上诗篇。愿你我永没变迁。送这阙歌，这份友谊，暖暖琴声和着，为青春躺下过，如星闪烁泪花，愿一切留住。心窝中这段友谊， 屡屡时光流逝，仍深深记着那海一般清澈的笑脸，不会淡忘。随清风飘送温馨，让歌声将心意倾，为青春铺上诗篇。愿你我永活变迁，今天轻松这阙歌，这份友谊，暖暖琴声和唱，为青春躺下过，月星闪烁泪花，愿一切留住，愿一切留住，愿一切留住。 原本呢只歌叫《Seal to the Kiss》，英文歌嚟嘅，不过我哋就将佢变成咗我哋好亲切嘅广东歌，就系、是、叫做《愿一切留住》。咁啊，当然系我哋独有嘅版本嚟嘅，系啊，即系原呢个广东版咧出边冇嘅。咁啊，希望呢一种嘅情怀啦，吓呢一种我哋即系开心嘅时光咧，可以一切留住。啊，头先咧，大家如果有听咧，又竟然咧今晚咧一接电话咧，就两个都喺法国巴黎。打嚟，刚刚呢一位咧，就因为倾咗好多咧，好好笑啦吓、啊，即系又教我哋吓、啊，有啲法文咧用住广东话咧，亦做咧啲搞笑嘢，咁啊好容易记啊，真嘅系咪？咁啊，如果你诶法国人咧为你做咗啲嘢，或者你去到法国咧，你话乜事乜事咁啊得噶啦，佢话即系 Maxi Maxi， 即系多谢多谢咧，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送翻只歌俾你，所有喺法国嘅香港人。 微风吹开美丽的心，添上热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幻想怎可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虽感到乱纷纷，不要让眉锁紧，快乐悠然会近，总会找到想找那人，总会找到所想要的心。请张开美丽的心，将快乐来相分，为何自困？微风吹开美丽的心，添上热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幻想怎可分数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虽感到乱纷纷，不要让眉锁紧，快乐悠然会近，总会找到想找那人，总会找到在所想要的心。情张开美丽的心，将快乐来相分，为何自困？ 呢个歌咧叫做粉红色的一生啊，咁咪就系头先呢位两位喺巴黎打电话嚟嘅法国朋友，系佢哋法国籍嘅香港人，送翻只法文歌俾佢哋啊！当然啦，呢只法国歌咧叫做《La Vie en Rose》啊，即系玫瑰花人生。不过我哋陈百强咧就叫做粉红色的一生，多玫瑰粉红色噶嘛。 咁先够法国巴黎式嘅浪漫。多谢，我哋再接电话。巴黎以外喺边度打嚟咧？嗬，系咪香港咧？喂，你好啊！ 香港，我系加拿大嘅香港人， 又喺加拿大。加拿大先，而家系11:00，你都系多伦多多噶啦，系咪啊？ 系啊，多 啦，俾我估中啦，因为如果你温哥华好鬼早噶嘛，系咪啊？咁啊，可能即系冇咁早起身啊。多伦多，你系咪开住个电话嚟听我哋嘅节目咧？ 系啊， 系咯，俾我听到咯，俾我捉到你咯。咁你啲声咧就好乱嘅，你把声咧就本来好靓就变咗唔靓噶啦，系熄咗个收音机啦就好啦。 我冇开收音机。 系咩？哦。你用个电话嚟听， 我净系用紧个 headset。 哦，唔好嘅。 用个蓝牙耳筒嚟听，但系因为我揸紧车， 哦， 所以啲 揸紧车，你真夸张啊！揸紧车你都打电话嚟，你咁犀利嘅？ 揸紧车听香港电台嘅收音机节目嘛？ 哦，好好远路程啊！去边度？去饮茶？ 唔系，我去，你知道呢度咪有个赌场嘅？ 哦，系啊，听闻系 北面嗰、那个， 哦，去北面啊，唔好赌咁多啦，吓。 唔系，我去嗰度接我仔仔，佢打完 Oxygen Champ，我要去接佢翻嚟啫嘛。 哦，咁样呢、這个即系。 佢系嗰啲 weekend training。 哦，weekend training 去打 hockey 系咪啊？ 系啦，去 training。系咪？第五晚去就今日去接翻嚟。 你讲啲 hockey， 梗系 ice hockey 啦，系咪啊？ 系啊， 系啦、 啊， 即系加拿大最威咧，国技嚟嘅咧，差唔多打即系冰上、okay. 冰上诶曲棍球啊嘛。喂，美国同你啦，美国同加拿大都好叻嘅。喂，我想问咧，你系咪都系球迷嚟噶？你个仔都要玩，你实好熟噶啦。我唔系好熟。 睇佢打少少啦，但系我就冇跟而家 NHL 嗰啲联赛 咯。哦，因为咧我 太暴力。 我睇嗰啲職業嗰啲 ice hockey 咧，好刺激嘅真嘅。不過咧，刺激到咧嗰個球速咧快得就係睇唔到個波去咗邊。第一咧，第二咧，我就成日都唔係好明白一個即係體育精神、哦。你即係雖然係職業嘅，點解會啲球證容許人打交嘅咧？成日都 係嘅，所以其實細路仔唔好睇 咯。係啦，細路仔我覺得係啊，係咯。即係啲文化，我又覺得好奇特嘅，因為為咗刺激下啲觀眾個情緒咧，直情咧就咁係真嘅喎，佢唔係話你 要打， 俾佢哋打嘅，你一打你打完先，你打完先我先至判啦咁。 真係唔知佢點解？ 唔知佢點解？我諗 唔係好明。 我諗咗好耐都唔明啊！冇可能嘅喎，呢啲即係運動嚟㗎嘛，你體育精神點會俾人打交嘅啫？真係，你除非如果你打交，不如去打。直情打拳咯，系咪啊？打自由搏击咯，吓。喂 ，anyway， 讲翻转头啦。喂，你诶去咗？你香港人嚟啊？去咗加拿大几耐啊？哦，走，揸车走埋添，断咗线啊！可能佢揸咗一个即系收唔到嘅地段都未定。anyway， 咁啊，倾倾下冇咗唔紧要啦。佢继续揸车去接佢个仔，吓，最呢个系紧要啲。阿 Vince， 系 加拿大，你诶。前嗰排好似去咗， 冇，我去美国。 去美国啊？哦，加拿大熟熟 未去过加拿大 吓、 啊？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登台啊？ 我带你去得，唔系一定登台啦。我都唔系成日都去。 唔系你好多 fans 咧，你一落机就带你去玩，应该。 哦，咁话玩就大把人玩啊，大把多到真系你屋都唔使，你唔使租酒店嘅喺加拿大，你跟住我得噶啦。咁啊。咁啊，送翻只加拿大咩歌咧？又俾呢位即系失咗联嘅去接仔嘅司机啦。因为加拿大咧有只民歌咧，我突然间谂起，好耐冇唱过，亦都好难，可能冇人未必即系听过都未定。因为以前咧有首加拿大民歌咧系Neil Young唱啊，即系唱红啊，最红佢嗰个版本。就是叫做 Four Strong Winds， 你有没有印象啊？ Four Strong Winds That Blow Lonely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那个了吗？哒哒哒哒哒哒，我找些歌词出来先，大概啊。OK， 我们由头，因为这个歌呢就是 特別的地方咧，佢直情就係一個加拿大人寫俾另外一個加拿大人啲學生嘅大學生。咁即係喺加拿大好大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寄封信俾佢，話哇你過嚟揾我啦，我 send 埋啲機票俾你啊，你知啊嗰度好凍噶，啊即係我都掛住你啊，郭婷。佢仲 four strong winds 啊，我諗加拿大咧刮起風上嚟都不得了嚇，仲要唔係一陣風，係四陣風。Four strong winds that blow lonely,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e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come what may. But our good times are all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ll look for you if I'mEver back this way. Think I'll go out to Alberta, weather's good there in the fall. Got some friends that I can go to working for. Still I wish you'd change your mind if I asked you one more timeBut we've been through that 100 times or more. If I get there before the snow flies, and if things are going good, you could beat me if I send you down the fair. But if you wait until it's winter,It will be no good, 'cause the wind sure can blow away out there. Four strong winds that blow lonely,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come what may.But our good times are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ll look for you if I'm ever back this way. 希望多倫多或者周圍歌曲提過的 Alberta 省咧，唔好再刮大風同埋咧又。有之前咧有森林大火，咁啊烧得好劲，咁啊所以请大家保重啊，系远在海外嘅所有朋友，所有香港人，而家系可以仲可以接到电话，系、哦，喂喂喂， 喂， 哎呀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你好啊 ，Albert， 系啊，你系 我姓黄嘅， 黄小姐，你好， 你好， 你喺香港打嚟， 系啊， 好啊。请讲啊！今日有咩心情啊？又国庆又应该过咗中秋 ，long weekend， 哇，好长嘅假期，点度点度过啊？ 冇咩特别啊，都系同屋企人食下饭啦。 咦？喂，今日食饭好似出边啲酒楼都成千千声嘅酒家咧，食肆咧系平咗啊，七折。有冇參？ 喺屋企食啊！我哋 屋企食，屋企食最平咯，系咪 啊？ 自己買餸煮，因為好老老老實實，即係香港人咧，有時唔出街食飯就唔得咁，但係我都係被逼嘅嚇，咁但係我都係中意喺屋企食飯嘅嚇。 係啊， 不過喺屋企咪你煮咪要。 係啊，啲。家 姐啊，細佬嗰啲翻曬嚟食咯。 哦，咁啊開心嘅，煮都煮得開心啲嘅，因為一家人食飯咧，係我哋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咧最重要最重要嘅嚇時刻嚟，就係、是、一家人圍埋一齊食飯啊！食咩都唔緊要，食咩唔緊要，甚至可以買外賣都得噶。啊！打个电话咪得咯，有人送嚟，唔使煮咯。啊， 自己煮就比较啱口味啲咯。 系啦，咁啊，我哋广东人都系煮翻即系我哋啲家常嗰啲啦，好多味嘅。我细个由细食到大都系中意喺屋企食，不过最中意喺屋企咧打边炉啊。即系如果冬天有夏天，我照打开啊，因为打边炉咧又唔知点样。 好似温暖啲，即系你又加，我又加，你又录，我又录，咁一路录一路讲嘢，咁一路食咁，又热辣辣咁，几好嘅。呢啲嘢永远新鲜啊嘛，可唔会话食食下冻晒啊咁样。你中意煮咩餸嘅？ 中意煮咩餸啊？ 系啊，咩拿手啊，整啊味嚟叹下啦。 都系啲家乡小菜多啦。 你咩家？你边度乡下先？ 潮州人啊！ 潮州人，好啊！我最中意食潮州粥嘅，啊，好噶！喂，潮州打冷咧，我以前真系成日出去打冷， 系啊， 系啊，可以食啊啲吓，即系鸭肉啊，有啲嗰啲大眼鸡鱼啊，都几好噶吓。 我哋喺屋企都系整翻啲，即系以前爸爸成日整嗰啲。系啦， 冇错啦，即系味道系一个点讲咧，个亲切感嚟噶嘛吓，同埋咧就你点样山珍海错咧，打兜个圈咧，都系要食翻自己啲家乡菜。 同埋喺出面食咧，就算你系嗰样嘢，但系你食起嚟都食唔翻屋企煮嗰种味道。 系啦，嗰啲系地道道啊嘛，真系地道。仲要屋企嗰啲，阿妈嗰啲，哇！呢啲真系边度搵？即系其实咧，同听歌一样啊，同音乐一样啦，味道都系一种记忆嚟嘅。啊，有啲记忆即系讲解释唔到嘅，你点样整都整唔翻嘅，梗系有嗰种味道。所以咧，真系，喂，好开心啊！你打电话嚟，点只歌俾你啊？时间冇乜噶啦，不过你讲咗我，如果唱唔晒，我咪一阵间再唱咯。 好啊， 我叫 Fins 唱都得噶。咩歌系你中意啊？你拣一只心中啊，一只最想听嘅，突然间或者最 想。我其实咧好想听一首歌咧，从来都唔见到你哋或者有其他歌手唱。 吓、啊！即是因为我不懂唱咯，因为边时 唔识 唱。 你一定识嘅， 一定识，唔系啩？ 都系嗰个年代噶嘛。 你讲出嚟啊，我睇下我真系识唔识，冇理由未唱过噶。 一首叫做《十八日》嘅歌啊，以前有一位女歌手黄海欣唱过嘅。 哇，你都真系好刁钻喎！ 1978年嘅。 哦，黄海欣我识佢。他唱過的歌咧，但是我在印象中他真的冇十八日喎，32日就好像有隻，因為但是18日我真的不識呢隻啦，真係啊你好嘢， 啊、 你真係考到我。 上網都找得到㗎、 啊。我學佢，跟住學嚟聽下先。一陣間阿 Vince 咧就好叻嘅，佢可以咧嗱，即係佢有能本事，佢特異功能嘅。而家比如我而家嗱，就嚟新聞啦，咁你同你傾多幾句。但系啲新聞咧完咗之後，佢係識唱，你信唔信啊？嗱，佢從來未聽過嘅，佢因為黃海欣嘅歌，佢點會識啫？因為都幾十年前啦嘛，係 啊，佢咁後生嘅， 係咯，我都唔識啊， 我 哋 都細個嘅，但係我唔知點解我印象裡面咧，我好記得呢首歌，但係從來冇人會唱。 冇啊！我真係我都冇聽過人唱。即系我真系唔识呢只歌，俾你考气添。十八日啊，即系点解你会咁中意呢只歌咧？你几时听嘅咧？ 我细个嗰阵时咯。 细个啊，喺边度听啊？ 应该喺电台听嘅，嗰阵时都好中意听收音机嘅，一路以嚟都。咁我曾经听过，就唔知点解好记得里面嘅歌词，我就咧。用一張紙寫咗，咁我前排執嘢嘅時候咧，就揾翻到，係啦，咁我就好即刻成首歌都翻咗嚟咁樣。 哇！你真係 有從來冇人唱過， 真係得啊！我阿 Vince 一定遲早都會學識，因為咧黃海欣咧都阿 Vince 佢喺教會嘅，佢都係一個虔誠嘅 呢首歌係好似係一。好啦， 好嘅，我哋揾啦。总之我哋应承你，唔知几时唱出吓、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因为我哋要唔好客气，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相隔五年的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再次在维港上空绽放，警方表示超过43万人次在维港两岸观赏。 维港海面有三艘等船和六艘小浮船在海面，接连发放共31,888枚烟花，现场市民不断欢呼。在尖沙咀海旁观赏烟花的市民形容，相隔上次看烟花已经很久，形容今晚的烟花很漂亮，即使等候几个钟也都值得。有小朋友说趁假期和父母一起看烟花，加上现场有音乐配合，觉得很热闹和开心。亦有来自内地的旅客说第一次欣赏大型烟花汇演。湾仔海滨艺游坊夜市晚上10前重开，将营业至凌晨2点，有市民排队入场。因应人流管制措施，夜市在下午5点暂停开放，原定晚上10:30重开。到晚上烟花汇演结束之后，陆续有市民在入口前等候。接近10点，夜市重开，有摊档档主已经在场准备。旅游业监管局表示，由中秋节至到今日，共接获431个内地入境旅行团登记，在国庆长假期间访港。听日暂时接获有大约120团到港，数字同预期差不多。旅监局行政总裁方安妮话，旅监局今日在红磡、土瓜湾一带观察内地团用餐情况，认为秩序良好，希望市民理解区内地方较窄，团友落车往酒楼要上落楼梯，会占用行人路大约几分钟。食肆方面有安排员工在门口维持秩序，他呼吁市民包容部分年长团友行得较慢。杭州亚运男子足球八强，港队1-0击败伊朗，历史性晋级亚运四强，将会同日本争入决赛。女子篮球方面，港队在分组赛以70-56击败哈萨克，取得今届赛事首场胜利。高尔夫球，港队代表许龙一在男子个人赛夺得金牌，港队在团体赛就取得铜牌。陈铭泰在跳远决赛取得第6名，他在6跳当中第2跳成绩最好，跳出7.83米。吕丽瑶在女子100米跨栏跑出13.35秒，排第6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地下的里面每日相见咯， 到底你同边个相见啫？ 都系你咯。 10月4日下午2:30，港铁何文田站，港铁礼让运动2023， 齐齐行一啲，唔挨扶手，唔冲门，放低背囊，学做礼让乘客。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下午1点，风 show 快活人啦。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在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在8月27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翻而家用紧嘅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啦啦啦 啦 中充满乐事，美好的心思，美好的心意，也只因这个词。天天跟你说轻松小故事，烦闷到此终止，不必分你我，不必分彼此，是为着爱字。每一天开始，世间添新意，有许多可爱妙事，缺点彼此相愧，过失彼此宽恕，世间找不到坏事。衷心的赞美，彼此不妒忌，维护爱的宗旨，彼此相眷顾，彼此相爱护，是为着爱字。小小天使，笑声歌声满大地，爱的小种子种于心深处，会长出爱树。小心的灌溉，花朵开满树，还种结出果子，到丰收季节，果子长满。 呢只歌咧叫《爱之源》，咁咪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啦。咁头先我哋喺新闻之前就接咗个电话啦，黄小姐打嚟，佢系点一只歌咧，就叫做《十八日》，咁啊考起咗我，又考起晒全世界。不过唔紧要，所有所谓新歌咧，即系所谓一啲唔识嘅歌咧，我哋当新歌学咗之后咧，哦，我上网一听，原来系呢一首。我唔记得呢歌叫《十八日》，就黄海欣咧，差唔多系佢嘅代表作嚟嘅。以前咧曾经唱片非常之销量高嘅，一只唱片里边咧就有只领衔嘅歌叫做《十八日》。原本咧就日文歌嚟嘅，咁啊 Vince 啊从来冇听过啦，因为当年系1978年嘅时候嘅。78年吓、你都未出世咧。好，咁你而家咧头先咧就趁住新闻播放嘅时间就即刻学。一隻所謂新歌點唱噶？ 短期記憶嚟嘅。 OK。 十八日留下了一絲記憶，我那次愛侶是上共聚。十八日留下了點點恨，恨恨恨恨。恨恨恨，遗恨我有顾虑，无声的悲哀，眼中有泪水，唇边诉心声，你带泪离去，谁知我心中点点零碎，我已太疲累，常念过去，过去创伤，我最怕添我罪，莫要问无谓，要声声要知。我为了谁？你令我令你伤心去后，在背后亦流泪。 系啦，要咁先似嘅。 我真系啱啱学噶嘛。 真系学嘅，真系咪好犀利？好犀利。 犀利啊！ 好犀利，好犀利。真系新闻系几分钟？ 几分钟即刻？ 几分钟咧就即刻嗱，佢其实唔系净系学唱，你要记住个音，即系全新嘅歌。第二咧要点样弹？个节奏最攞命咧，就系嗰啲歌词都系未见过嘅，咁所以咧变咗你同我调转啊，嗰啲一啲都唔出奇啦，少少嘅啫嘛，系咪？仲要一路唱，唔准慢慢去睇下呢度写乜先咁，唔系讲嘢，系唱歌，好嘢好嘢 ，Vince 音乐速记咧叫做 音乐速记啊，真系考起我就考唔到佢。 呢只歌咧就叫做《十八日》。好啦，以后咧我哋完完整整咧，系啦，系将阿黄海欣嘅呢只歌咧重新吓就完完整整。其实差少少就已经好完整， 甩嘴咗啦， 甩咗滴咁多啫嘛，系嘛？即系如果你俾我咧，我就 打咗个菠萝沙池。 咁又唔系沙池，我识打嘅。喂，讲起啊，你都识打波咩？喂，讲起又讲啊，我好高兴啊，今日开心咗成个晏昼。因为呢香港又喺亚运攞咗个金牌。而嗰个金牌呢唔系即系普普通通㗎，即系随手可得嘅。系有史以来未攞个牌嘅，就系高尔夫球。香港嘅高尔夫球呢系以前即系真系包大尾嘅。因为我哋人少啦，球场得嗰几个系咪有都俾人哋cut緊啦而家。即系攞返嘅收返。咁所以呢香港呢真系好开心呢，我个朋友叫做许龙一。佢咧喺四日嘅比賽，要打四日嘅高爾夫球，就攞咗個人金牌，哇！真係真係開心咗我成個晏晝，真係好開心，因為好難嘅，即係佢之前咧已經曾經攞咗呢個亞洲巡迴賽嘅冠軍，但係呢一個奧運金牌咧，韓國咧派咗嗰啲世界級高手出嚟打嘅，啱啱輸俾佢一杆，贏咗金牌， 哇！一杆啊，好犀利， 爭啲咁多嘅咋，爭啲咁多咯。即你譬如你那個波一匹推唔入喺個窿邊停喺度，咁你就一杆㗎啦，唔見咗。咁所以呢真係好難嘅，仲要係四日嘅，唔係負碌嘅。咁對制呢，男子對制都攞到個銅牌嘅。好難嘅，又未攞過嘅。 咁你有冇諗住你去參加呢？ 我參加咩？我參加啦啦隊囉，係呀，我已經參加咗啦。你嗰度講笑呀，呢啲呀真係啊，許龍真係22歲咋，今年 好難。 好难嘅，好难嘅，呢个由细打到大嘅，好细个开始睇住佢打嘅。咁啊，即系恭喜香港啦！香港而家咧就加第五面定六面金牌噶啦，好似咁啊，我哋中意嘅游泳项目啦， 足球都入咗四强啦， 入咗四强啊！香港队竟然咧又我有少少即系少少爆冷，我谂住输嘅，输俾伊朗嘅，点知又赢1-0，因为四强咧起码有好似有铜牌噶咯， 对日本啊，要 哇对日本啊， 加油， 祝好运，加油加油，唔惊唔惊唔惊唔惊，好，不如咁，而家我哋依家即刻听翻个电话先，喂喂喂，今日全日都可以听电话，真系开心啦，喂，你系边位？系啊 ，Hello，Hello， 系啊， 阿 边个啊？阿 Ling 啊， 阿 May 系啊，你哋三位好啊。 好啊，你好啊，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喺度。 系啊系啊，我都听到啊。 阿 May 你真系可能系阿 May 嗰个打电话嚟噶啦，俾接电话噶啦。阿 May 点啊？今日 都系想点唱一只歌啦。 可以可以可以。 真系百听不厌啊，物上归人啊。 吓。啊！好彩，吓死 我！好中意呢只歌噶。 我以为你又点一只我哋唔识嘅歌添。 唔会，一定唔会。 诶，不如咁样啦，你有冇听过 Vince 唱《陌上归人》咧？我都未听过。 我都未听过，真系，我个礼拜都听呢个节目，我都未听过。 系咯，我就唔介意唱嘅，我唱咗2000计啦吓。咁我哋即系突如其来，因为头先啊 Vince 咧。佢可以用幾分鐘咧，可以由彈啦、歌詞啦、音樂啦，全部執一隻新歌嚟唱。你有冇聽到啊？十八日 聽到， 哇！真係犀利。但係《陌上歸人》佢就唔使執啦，因為佢咧同我已經合作咗咁多年啦。咁所以，不如我哋不如咁啊，我哋密謀咧，叫阿 Vince 唱《陌上歸人》，好 啊， 好唔好啊？ 好啊，或者你又唱一段 ，Vince 又唱一段啦。 嗱，可以噶， 時間啦， 夠嘅。哇，喺粵語又而家喺度唱到12:00都好長噶咯，有15分鐘。好，多謝你電話喎，多謝啊，多謝 你哋嘅節目啊，真係 感激你咪以後 帶俾我哋歡樂，音樂真係好好喎，覺得。 同埋咧，我最重要係点解做咗咁耐呢？因为嗰啲歌咧，即系黐住走唔甩，即系搣唔甩啊！因为你走去边度呢啲歌咧，我谂都系同一齐成长，同埋好多啊嘛。同埋每一只歌咧，即系唔系一定我自己嘅歌啦，系人哋嗰啲我啲朋友嗰啲歌咧，好多真系太好听，太多精品，太多精选。咁所以咧，即系我今年。都会即系喺演唱会咧，一晚我就唱五十首啊！我一晚真系嘅，我计过可以唱到。 好啊，好啊， 系啊，全部都系你识嘅。 知道几时啊？ 知噶啦，11月中啦，你喺香港啊？ 哦， 喺咪香港 ？OK， 喺香港。 我同阿 Vinny， 我同阿 Vinny 一齐，仲有好多好多其他朋友。不过最重要个主角咧，就系我呢啲金曲，系陪住我哋呢几十年，系咪？冇咗佢点得？ 几首都系金曲啊 ，Albert。 唔紧要，嗱，我而家咧就同阿 Vinny。看看怎样一起唱，我就不知道，因为未试过男女对唱的这只歌，因为 个 调，你知不知道个调子的问题嘛？比如说我啱咧，就佢唔啱，佢啱咧我唔啱，不过唔使惊，我哋有办法嘅。 我虽然系 我哋未试过啊嘛，但系我都唔知道效果系点噶，从来未试过同人哋合唱呢只歌嘅我。 好啊，多谢你，多谢你哋， 多谢你咁耐咧支持我哋香港电台。 冇客气，呢啲系你应得噶， 二千零个，所以咧都系即系都诶，我唔每个礼拜咁样翻嚟咧几个钟咧，即系所以都好开心嘅，即系唔会觉得辛苦嘅。 系啊，我以前咧，因为我都有只狗仔，佢每一个星期咧都真系伏喺度听住我，佢喺度听到瞓觉。我就喺度 enjoy 住听住你啲歌。 你嘅狗仔又听我哋嘅节目嘅，又系我 fans 嚟。 系啊，因为我真系养咗佢好多年啦，旧年走咗。 系啊， 我好真系好唔开心。音乐真系带俾我好多，好多真系有啲可以即系忘记嘅音乐，可以俾我带到我去有啲同佢相聚嘅嘢。 如果你讲起呢样嘢，我真系都接过一封信。exactly 是跟你这个情况一样，我自己都有养狗的，所以我很明白，所以很明白好那种感受，即是那只狗走了。 是 了，但是呢我收到封信是什么呢，就有一个我们的听众啦，那他就那只狗就陪了他十几年的，也都 21年了，我只狗陪了我。 这么长命的，很厉害。 是啊，自我话来的，哇， 细狗才会更长命。 真的是厉害，真的。 很厉害，真的很厉 害。 那个听众呢，他就写封信，他说即是多谢我们啦。因为佢嗰只狗系惯咗，佢话咁多年咧都系听我嘅节目嘅， 系啊，真系噶， 系真嘅，好奇怪噶， 知咁噶， 系啊， 我到时到后开心机咧，佢就伏喺度噶啦，开始一路你睇到佢系唔系佢喺度系摊头喺度 enjoy， 佢喺度慢慢咁喺度听， 系我如果几日我都有一只狗咧，好奇怪嘅。我而家唔係好敢，即係如果夜晚我唔敢向住佢唱歌嘅，你知點解？因為佢會跟住唱，但係佢嗰啲唱又梗係走曬音嗰啲，好高音嗰啲，好似只狼咁叫嘅，咁我就好驚佢嘈住隔離屋噶嘛。佢成日唱到不停嘅，撳都撳唔住喎，好得意喎！因為佢係咁係都要，佢一開佢、一開心，佢就好似狼咁樣叫喺度唱嘅。 係啊，真係好有性嘅啲狗啊，真係、 真係係最佳朋友嚟啊！所以 係啊，多謝曬 Albert。 好啦，咁我哋唱一隻《陌上歌人》送俾你，亦都送俾即係你嗰只嘅寶貝狗狗啦。佢聽到嘅，好嘛、 啊？好， 阿 Vinny， 我哋將呢只歌好。 好，多谢 晒，多 谢， 拜 拜，拜 拜。 拜拜， 我哋试下点样先？你先定我先啊？你先啦。 第一句我唱啦， 好啊。 然后到下一句就你咯，副歌就我和你咁样，应该都可以。 可以啊，一人一句啊。 即系我唱到过到田咁样 咯。OK， 好啊。咁啊，一过咗田就秋版啊，何过河秋版。 系啦，到你 啦。好好啊。 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 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痴默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远，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 回头近晚天，爱 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 常回头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 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 重回被爱恋，爱情路比痴恶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欠，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 回头更漫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 常回头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多谢你啊，编时系我哋一个男女对唱版，终于可以吓 第一次出现， 第一次出现，即时啲咩话嗰啲食肆嘅即精即咩即即叫即精啊， 系啊， 就即精即煮，即煮即食。其实任何歌咧都可以好多喺音乐嘅思维上边嘅变化嘅，最重要咧就系、是、即大家。怎样去炮制呢只歌嘅特别方向？哇！喺第一个钟咧，原来咧我哋接下电话咧，倾咗好多个，来自四方八面嘅，有两个巴黎嘅啦，有比利时啦，有多伦多嘅啦，吓有揸紧车去接仔嘅，有啲喺香港煮紧饭嘅。不过有啲咧就喺今日，我相信好多朋友出去，我都收到喺电话上面收到好多去睇烟花。咁啊，真系五年来咧，已经即系冇睇过烟花。今日咧，我谂可以 entertain 到吓，娱乐到好多我哋香港嘅朋友同埋外地嘅朋友，包括游客啦。咁啊，每一次收到呢啲相咧，都即系觉得我哋系居住喺一个真系好靓、好靓嘅地方。如果你离开咗香港一段时间咧，你一定会挂住维多利亚港夜晚嘅夜空，然后。好靓嘅景色之余，有烟花绽放。呢、这个歌叫做《东方之珠》，因为一睇到呢个景咧，我就谂起呢一首歌。当然，《东方之珠》系属于我哋香港嘅，就系讲我哋香港。回望过去，沧桑百年，有过几多？凄风雨天，东方之珠熬过锻炼，熬过苦困，遍历多少变迁，沉着应变，苦中有甜，笑声哭声响于耳边，东方之珠赢过赞扇，赢过一串暗淡艰苦的挑战，无言地干身积闯不断，无尽的勇气，无尽的斗志，永存不变。繁荣共创，刻苦永不 能传得更远，广西一片。仍会更有千千百年，这小海岛新迹在展，东方之珠谁也赞扇，由此加上美丽璀璨的冠冕，无尽地干新迹创不断，无尽的勇气，无尽的斗志，永恒不变。繁荣共创，刻苦永不倦，浓锐的贡献能传得更远，光辉一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沧桑百年，有过几多凄风苦雨天，东方之珠谁也赞扇，由此加上美丽璀璨的冠冕。 多谢大家收听今晚嘅二千零个彩虫嘴，我哋现场直播听咗好多电话，同好多世界各地来嘅朋友倾咗电话，同你一齐共享咗好多属于我哋香港嘅歌曲。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堂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多谢身边旁边的朋友，希望今晚有个愉快的国庆节假期，同埋一个长长的悠长假期，玩得开心啲，今晚瞓得稔啲，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的美梦。仲有 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相隔五年的国庆烟花汇演。